南朝鲜的实现一个同胞运动本部成员就五二四措施出台已有六年仪式，24号在南朝鲜各地举行单人游行，表示要求予以撤销。在首尔的光华门、政府大楼和国会大楼，以及釜山、大田、蔚山、庆尚北道、庆尚南道等40多个地方，都有单人游行举行。游行者说，经济的发展和朝鲜半岛的和平是只有南北合作才有可能实现的，并强调政府要撤销对抗政策，同北方举行对话。